我饮知是入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寒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天外来客赵充国到来之后，二话不说下令释放被囚禁的刁库，条件只有一个，宣传两项汉朝的惠民政策。第一，划清界限，战争是要流血的，战鼓一响玉石俱焚，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汉军是只讨伐有罪的，不要盲目跟从，以免自取灭亡。望你转告各部，不识时务的反叛是自取灭亡，希望你们速与叛乱者断绝一切关系，以免城门失火，祸及无辜。第二，戴罪立功。本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原则，现在汉朝天子有诏，对于参与反叛而能投案自首的人，或者协助官军逮捕斩杀叛匪的人，都一律免罪。凡能捕杀一个有罪的大贵族，赏钱40万，中等豪绅15万，小富豪2万，壮年男子3000，戴罪立功，赏罚分明。可是赵充国不会料到，就在他站在最前线，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对羌人各部进行分化的时候，汉宣帝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惶惶不可终日。原因是镇守在边境的酒泉太守辛武贤此时向汉宣帝打了个报告，如今边防部队都集中在南边，北边空虚，而塞外之地的秋冬两季怎一个寒字了得呀。像咱们这些从小在温室里的人根本就适应不了，因此这场战斗如果打得越久，对羌人越有利。与其和羌人这样毫无意义地耗下去，不如先伐之人，趁现在还是气温比较高的夏天，咱们再派一队人马，带足一个月的粮草，从张掖、酒泉分两路出发，征讨咸水一带的韩开羌人。这样，即便不能全歼了羌兵，也必能掠夺其大量的牲畜，俘虏他们的妻儿。他们如果没有食物吃了，又有了妻儿老母的羁绊，就算是有意再反，也是力不从心。如此一来，平定羌人之乱指日可待。总之就一句话，辛武贤提倡兵贵粟不贵酒。对赵充国的佳音等得心焦的汉宣帝，此时听说辛武贤的金玉良言之后，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一刻也没犹豫，立马批了一个诺字，于是急于平定羌人之乱来证明和表现自己的汉宣帝马上来了个两步走。一面调集了各地军队6万多人，浩浩荡荡地开往张掖、酒泉，一面把辛武贤的意见转交给赵充国， 叫他做好胜利会师的准备。可是面对汉宣帝的分忧解难，南北夹击的策略，躲在西部都尉府成一统的赵充国非但不领情，反而一点情面都不给地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我反对，并且对辛武贤的观点进行了逐条反驳。首先是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苍天和娘亲，不能因为害怕天气等等因素就害怕和羌人打持久战。老天对谁都是一样公平的，而抓不抓得住机会就看你的。如果一匹马驮上30天的粮食，再加上武器服装等重型装备，已经是超负荷的运转了，不说打仗，就连前进都是奢侈。带足一个月的干粮上路，那是天方夜谭。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易而有终。这样劳师动众，即便汉军辛辛苦苦地去了，但是羌人军队向来都飘忽不定，来无影去无踪。到时候如果他们或逃匿，或拒险扼守，或截断汉军的粮道，汉军则进退无路，不但白白耗费人力物力财力不说，只怕也还有被歼灭的危险。因此这样绕道千里去攻击是不实际的。还有一句话，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张掖和酒泉是防御匈奴的边防要地，汉朝大军倾巢而出，如果一旦匈奴乘虚而入，后果将不堪设想，恐怕会偷鸡不成反蚀把米。所以最后的结论就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对待羌人的问题应该从实际情况出发，坚持实事求是，采取刚柔相济的策略，先争取把罕和开两部和平解放，让先领孤立无援，然后再一网打尽。应该说赵充国分析的有板有眼，条理清晰，只要孤立了先领，平息这次动乱也就指日可待了。可是拿不定主意的汉宣帝把赵充国的意见放在朝中讨论的时候，众大臣一致认为先领兵力强大，又有罕开两部做外围，如果不先击败了罕开，就很难孤立和打败先领。于是汉宣帝肯定了辛武贤的意见，批评了赵充国的固执，并且封辛武贤为破羌将军，要求赵充国极力实行分兵合击计划。赵充国挨了骂，受了批评，可他并不妥协，他义正辞严地进行了回击：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皇帝您呐，还是收回成命吧。我有这么多理由呢。现在羌人已经对敦煌和酒泉虎视眈眈了，随时都有进兵的可能。我都还有点担心这两块地方的汉军能不能抵挡得住他们的进攻呢。现在却还要派遣两地的军队深入敌区去破敌。羌人一旦来，这两个军事重地就只有拱手相送了。此时的羌人兵强马壮，粮草充足，发兵进攻非但不能打败他们，还会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从而使得他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团结，更加稳固。先领率先起兵反叛是罪不可恕的，但是罕开两部是被无辜拉上贼船的，他们有贼心并没有贼胆，还没敢入侵边境，现在放开有罪的一方而去讨伐无辜的一方，势必会引起公愤。 再说，如果咱们先打罕布开布，那仙灵必然发兵援助，这样就会使他的西联盟更加稳定，更加牢靠。只有先诛灭了仙灵，再争取罕开和平解放，这才是最明智的选择。赵充国的苦口婆心终于感化了汉宣帝，他只能无奈地宣布合击罕开的作战计划流产，并且叫赵充国自己看着办。赵充国等的就是这句话。此时的仙灵因为无论如何挑衅，汉军总是不交战，渐渐地产生了麻痹大意的思想。赵充国眼看时机成熟，没有再犹豫，在一个瓢泼大雨的夜里发起了总攻，结果毫无提防的仙灵只有逃跑的份儿，留下了大量辎重，牛羊10万多头，车4000多辆，其他的战利品更是数不胜数。赵充国在追击仙灵的过程中，经过罕开境地的时候，对士兵们来了个3大纪律8项注意，违令者军法处置。面对秋毫无犯的汉军，部落首领米当尔发出这样的感叹：汉兵果然讲诚意呀。随即表示愿意服从大汉王朝。到这儿，赵充国的计划已经初见成效。赵充国虽然打败了仙灵，但是离征服两个字还差得远呢。如果是本着一将胜勇追穷寇的原则，这时候应该对仙灵穷追猛打才对。可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赵充国却来了个鸣金收兵。这时候有许多杀红了眼的将士就不理解了，他们纷纷追问，现在是全歼仙灵的最佳时机，怎么不追了呢？赵充国有他自己的理由，狗逼急了都会跳墙，更何况人呢？另外我肚子疼，就算想追下去也是力不从心了。赵充国生病这也是事实，据说是因为水土不服，染了风寒而肚子里边闹革命。谁也不会料到，就在赵充国伤痛期间，羌人纷纷以投降的方式来为这个老而弥坚的人疗伤了。当人数超过10000的时候，赵充国马上病就好了，因此他此时心中有数，羌人被彻底打败那只是时间的问题了。此时他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撤兵，把所有的骑兵都撤走，只留下10000步兵。而步兵的任务不再是打仗，而是开荒种田，屯田守边。这仗还没打完呢，就弄了这样一个新鲜玩意儿，汉宣帝自然不能不管了。于是他派破羌将军辛武贤来到最前线，命令他俩合兵一处进攻仙灵，改分而击之为合而击之。赵充国再次拒绝和辛武贤合作，马上向汉宣帝打了报告，详细地阐述了国家、军队和边防三者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并且说出了再打下去的利害关系。首先是粮草供应不足，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要行军打仗就得吃饭，再继续进军，每个月至少需要几10万担的粮草，而这么多粮草全靠内地转运，山高路远，怎一个难字了得。另外，战争不能解决羌族最根本的问题，战争只是手段，而最终目的 是希望枪彻底归汉。这个问题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其他的邻国也会跟着一个一个的叛乱。最后他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安抚，不再向羌人动用军事行动，而是采取安抚的办法，引诱羌人归降。与此同时，在边疆地区组织军民屯田驻防，耕种守边两不误，既维护了边疆的和平稳定，又为国家减压，何乐而不为呢？都说事不过三，前面赵充国已经两次顶撞皇上了，赵充国第三次的报告还没发呢，他的儿子赵昴就有话说了：皇上叫你们这样打仗，就算是打败了，也跟你没有多大关系。你这样三番五次的冒犯皇上，一旦皇上发飙，只怕连脑袋都保不住啊。面对儿子的提醒，赵充国叹息着说：对待国家的问题上，做臣子的怎么能不忠诚呢？头可破，血可流，但这书是一定要上的。说完，他是毅然上书。汉宣帝接到上书之后，依旧开了个讨论会，结果对赵充国督兵屯田的建议，参与会议的朝中大臣十有七八都表示不赞成。有了众大臣的支持，汉宣帝底气十足地对赵充国进行了质问，即如将军之计，鲁当何时服诸，并当何时得决，孰计其变，辅奏。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按照将军你的意思实行罢骑兵而屯田的策略，羌鲁要何时才能诛灭，我们的士兵何时才能卸甲归田呢？你还有什么理由，马上奏上来。应该说，汉宣帝虽然是在质问，但语气还是谦和的。如果赵充国识相的话，应该马上顺应圣意，三缄其口才对。可事实证明呢，赵充国就是他赵充国，马上就来了个复奏。羌人与汉民一样，都有避害就利、爱亲戚、畏死亡之心。如果罢骑兵而屯田，顺天时，因地利，胜利在望。再加上羌众已经动摇，前后来投降的超过了10000人，这都是我们宣传宽恕的结果。与此同时，他还提出留兵屯田12遍，是这么写的：步兵9校，历10000人，留屯以为5倍，因田治谷，威德并行一也。又因排折羌鲁，令不得归肥饶之坠，贫迫其众，以成羌鲁相叛之见二也。居民得病田作，不食农业三也。军马1月之祀，夺之田事1岁，把骑兵以省大费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寻河黄草谷之临羌，以示羌鲁扬威武，传世折冲之具五也。以闲暇时下所发财，善置游艇，冲入金城六也。兵出，成为侥幸；不出，令反叛之鲁窜于风寒之地，李双禄疾病遂患之一，做得必胜之道七也。吴京卒远追死伤之害八也。内不损威武之众，外不令鲁得成见之事九也。又无惊动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变之忧十也。至黄峡中道桥，令可至仙水，一至西域，信为千里，从枕席上过失十一也。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赵充国的肺腑之言，这一次感动了朝中的大臣。赞成他的人此时已经十之八九。汉宣帝最后没辙了，想出了一个折中的办法，一面叫赵充国采取安抚的政策方针治屯田，另一方面叫辛武贤带兵出击。结果辛武贤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当年只斩杀了羌人几千人，而赵充国兵不出营就收降了五千多人。面对既得的成绩，赵充国没有小富即安，而是再接再厉，第六次上书。羌人约有五万军兵，已经斩首7600级，投降31200人，淹于黄水和饥饿而死的也有5000-6000人，现在逃跑的只有不到4000兵马。况且韩羌首领已经明确表示要杀死鲜灵羌的首领杨玉以谢罪过，于情于理于公于私，在羌人的问题上都不用再动用武力了，请皇上下令撤军吧。事实胜于雄辩，这一次汉宣帝不得不批准了赵充国的建议。果然第二年秋天，鲜灵羌首领杨玉不出意外地被部下杀死，其部属4000多人全部归降汉军。既大德不拘泥于俗见，立大功不迎合于众人，让我们对赵充国这位英雄表达崇高的赞美。就在赵充国搞定羌人之乱的时候，乌孙又开始兴风作浪。都说时势造英雄，这时候一个叫冯凤氏的人浮出了水面，走上了历史的舞台。冯凤氏是上党路人，出身于将门世家，他的祖先冯亭是韩国上党太守，当年秦国进攻上党，强硬地断绝了太行通道，打开了韩国的屏障，使得韩国无险可守。冯亭退居上党以后，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举城献于赵国。赵国封冯亭为华阳君，与赵将赵括一起抵抗强悍的秦军，最后战死在长平，成就了一世英名。其宗族因此四分五裂。当秦国消灭六国以后，冯亭后人冯武则、冯去疾、冯杰都成了秦国的战相了。到汉朝的时候，冯凤氏祖父冯唐在汉文帝时期闻名于朝野，原因就是说话直率，不知忌讳，一根筋走到底。因此在朝中虽然是三朝元老，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从青涩少年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者，官却还是那个官。也正是因为这样，有一次汉武帝乘轿路过狼鼠的时候遇上他了，忍不住问他， 你这么老了，怎么还是一个狼鼠啊？冯唐叹息说，我在汉文帝时就为狼鼠了，只因生不逢时，一直怀才不遇呀。随即他说出了怀才不遇的原因。汉文帝名如其人，好文，而我好武，因此得不到重用。汉景帝人如其名，好美，而我貌丑，因此得不到重用。陛下您即位之后，文武皆好，美丑皆喜，却偏生重用年少的，而我却老了，因此也得不到重用。汉武帝听了他的话，很是感动，因此提拔他为车骑都尉。这就是冯唐易老典故的来由。有唐代文学家王勃的名篇《滕王阁序》为证，时运不济，命运多舛，冯唐易老，李广难封。那我们还是来说这冯唐之后的冯奉氏。冯奉氏生于汉武帝时期，在汉武帝末年，以良家子弟被选为郎官，当了宫廷卫兵。汉昭帝时，以其功劳补为武安长。后来因为一件事的差错，他直接炒了汉昭帝的鱿鱼，回家过躬耕与龙母的生活。这时候才年过三十，且耕且读，学习春秋，攻读兵法，大有一代天时之意。金子总是要闪光的，前将军韩增因为慕其才而把他推荐给汉宣帝，汉宣帝把他招来进行了一次面试，结果顺利过关，被封为军司空。本始三年，冯奉氏随军出征匈奴，这次他的表现得到了汉宣帝的认可，于是在凯旋之后，汉宣帝给了他一件更伟大而神圣的使命，出使西域。冯奉氏的任务是对协助汉军打击匈奴有功的乌孙进行安抚。也许啊，汉宣帝是受赵安国安抚政策可行性的影响，还要进一步加强跟西域各国的往来和联系，还要护送大渊的使臣回国。被授予魏侯的冯奉氏带着随从人员及大量礼物护送贵客大渊使臣，呼啦啦地上路了。当走到伊修城的时候，正准备就地休息的冯奉氏接到前都尉宋将打来的报告，刹车发生了叛乱事件。刹车事件直接导致的后果是杀死了坚持与汉朝友好往来的国王万年，杀死了汉朝使者西充国。前面已经说过了，为了汉朝的利益，公主十八岁嫁到乌孙国，她生子参政夺权，一生嫁了三个乌孙王，把该做的都做了，当真做到了鞠躬尽瘁。他一共生有三个儿子，长子名叫袁贵弥，是文武双全、德才兼备的人才，曾被翁贵弥立为王储。次子名叫万年，风华正茂的时候，作为特派生在京城长安留学。年老的刹车国国王在长安见过万年，十分喜欢这个年轻人，称其是不可多得的少年俊杰。刹车国的民众当时都很识时务地想找汉朝为依靠，而乌孙是当时西域最大的国家，再加上万年是汉乌杂交产品，而且刹车国王当时又没有后人，所以万年在他死后理所当然地接任了刹车国王。万年上任之后就显示出不凡的政治锋芒，励精图治， 极力摆脱匈奴的控制和奴役。匈奴闻之以后十分震惊，派出特使在莎车国王庭内部挑拨离间。事实证明，匈奴的离间计很快就成功了。莎车王的弟弟忽图征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万年在这场政变当中壮烈牺牲。新任莎车国王忽图征派出使者向他的周边国家宣称，北道诸国属匈奴，南道诸国应该听从他的指挥。莎车和匈奴已经结成联盟了，由鄯善西去的道路已经被他们垄断，要想去西域必须得留下买路钱。面对这样的突发事件，冯奉氏没有慌张，而是很镇定地找来副使严昌，两个人进行了交流和沟通。最后两个人达成了共识，莎车国内发生政变，看起来像是小事儿，实际上是不可不查的大事件。如果不及早铲除立足未稳的莎车新王，势必仰拥成患，难以制服，以致危及整个西域的稳定和安全。达成共识以后，两个人的眉头锁得更紧了。问题就来了，要想镇压莎车必须要有军队，调动军队又需要上报朝廷，路途遥远，一来一往非朝夕之事。时间一长，边境形势会更加的严峻，只怕到时会一发而不可收拾。看来回国搬救兵这条路是行不通了。最后两个人商量来商量去，只能是就地取材，从附近各国去借兵，组成联合部队去平莎车的叛乱。严昌就问，要是各国都不肯借兵呢？冯世昌回答说，以汉朝的威名和实力，这兵他们是借也得借，不借也得借。严昌就接着问了，那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就凭我们两个人的力量，他们不借我们也没办法呀。冯奉氏就说，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难道我们就不能假传圣旨，以汉朝的名义向他们借兵吗？啊，怎么个假传法？我有尚方宝剑在此。冯奉氏说着，把从朝中带来的符节通知拿出来，胸有成竹。事实证明，冯奉氏料想的果然没错，因为有尚方宝剑在手，不久借到各国联合军15000多人，以南北夹击之势共同进攻莎车。新任莎车王忽图征毫无防备，还没来得及抵抗呢，都城就被攻破了。忽图征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之下，学项羽当年自刎身亡。莎车国之乱瞬间平息了，冯奉氏将忽图征的头颅和平定莎车国前因后果的报告单送给了朝廷。汉宣帝见到报告之后十分的高兴，当即召见前将军韩增，赞叹说，真是很庆幸将军推荐了这样的好人才啊。随后冯奉氏在还兵给各国以后，继续他的西游。他因为在莎车一战成名，一路风雨无阻，直抵大渊。大渊此时对他的大名是久仰已久，因此进行了隆重的接待仪式。冯奉氏在顺利地完成了使命回国的时候，大渊王赠送龙马，表示与汉朝的友好之情。冯奉氏荣归长安，汉宣帝很是高兴，众大臣此时都很识时务地联名上书，说冯奉氏不辱使命，以 有功于国，理应封官加爵，以示嘉奖。这正合汉宣帝的心意。就在他要披上一个诺字的时候，少府萧望之出现了。他语出惊人，开门见山地说，皇上要对冯凤氏加官进爵，臣不同意。他随即提出了不同意的理由，冯凤氏擅自发动小国之兵，虽有平乱之大功，但是只能远观，不能模仿。如果加封冯凤氏，将来他人出使的时候贪功趋利，也模仿冯凤氏的方法，假传圣意，私自动用兵马，在万里之外为求功名而与他国寻衅滋事，那样就会惹出很多的是非来。所以臣认为不应该给冯凤氏加官进爵。汉宣帝认为萧望之说的也有道理，但冯凤氏的功绩也不能全都抹杀，于是又来了个折中主意，对冯凤氏只加官不进爵，提升他为光禄大夫、水衡都尉。春秋里边有这么一句话，九世犹可以复仇乎？曰：虽百世可也。什么意思呢？讲的是公元前693年，齐襄公出使伐纪，攻取纪国三邑。三年之后，齐国灭了纪国，当初齐襄公的九世祖被纪侯诬陷，烹杀于周。齐襄公灭纪，报九世宿仇。话说胡偃嫡单于在发动对乌孙的侵略战争当中，因为汉朝的介入，最终结果是偷鸡不成蚀把米，连老天都跟他作对，最后国将不国。帝纪二年，在位17年的胡偃嫡单于挥了挥手，带着些许遗憾，来了个死去元知万事空。他的弟弟吕全渠继承了单于之位。匈奴有一个习俗，继承了单于之位，还得继承老单于的所有妻妾。也正是因为这样，须吕全渠单于应该续娶专渠胭脂。按理说这都不是什么问题，虚吕全渠只要随波逐流就行了。可是年轻气盛的他刚一登上单于的位置，就来了个与众不同，废黜专渠胭脂，另立右大将的女儿为大胭脂。原因很简单，虚吕全渠单于不喜欢已经是半老徐娘的专渠胭脂。虚吕全渠单于敢爱敢恨，逞一时之快，不料祸患也就此埋下。专渠胭脂的父亲都隆齐是左大且渠，因为虚吕全渠单于的休妻而自感被羞辱了，就怀恨在心，但苦于手中兵力有限，自然不敢造次，于是以恭贺新单于上任的名义入朝参拜虚吕全渠单于。客套一番过后，他就开始动真格的了。他就问大王，可知我们匈奴和汉朝交战以前，为什么总是输得多赢得少呢？虚吕全渠单于就叹息着说，强者运强，我们还是自身实力不够啊，导致总是败得一塌糊涂。错呀，我们匈奴人一向以强悍勇猛著称，与汉朝作战却总是失败，这是为什么呢？徐吕全渠单于哪里提防这左大且渠话中有话，立马就中了圈套了。是啊，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汉朝奸诈。